哎，别看老王同志这个十三秒啊，见棱见角，哎，包的就是好。你们俩呀，得向老王同志好好学习啊。哎，看看咱们小崔这个，哎呀，小崔呀，还得加把劲儿努力啊。哎， 同志们，今天咱们的成绩不错呀，郑学红、刘春生在技术上都合乎标准。不过现在就这一面红旗啊，这给谁呀、啊？这个？ 给他吧，我不要。 给他吧， 给他吧。 不不不，你们别说，你们 王书记，我提个建议吧，咱们呢，把这面红旗给他们俩， 好， 等他们结婚的时候，给他们挂在新房里。 好， 好，先存到共青团支部。哎，哎，同志们，哎，小崔，别老溜边儿了啊！哎，同志们，咱们的成绩不错呀，今年是60年。大搞技术革新啊，咱们就这样干下去，争取到年底呀、啊、人人达到技术高峰，有这个决心吧？ 有。 好，咱们就这么干。 哎，王书记啊，去孙主任给咱们送大字报来吧。 是吗？哎呦，快快，哎，老刘啊， 老刘，哎呦， 主任，小刘， 哎呀，孙主任又给我们送礼来了。 送什么礼呀、啊啊、我就代表这片的居民给商店提点小意见，送一张大字报。 哎呀，快打开看看吧。 来来来，打开、啊、打开。 送货上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王书记、啊、刘经理，我提议咱们应该学先进赶先进，把送货上门马上就开始啊。 我同意小郑的意见。 哎，等一下等一下，小伙子们，干咱们商业工作，我们凭着一股子热气还不够啊，我看这事儿还得好好考虑考虑。 还有财，别老开小会了，有什么意见跟大伙说说、 啊、说说说财啊。哎，你有什么看法说说吧。 我还没考虑成熟呢，让别人先说吧。 他呀是个摸底儿 派。同志们，今天啊，咱们利用这个时间，把送货上门这个问题好好讨论讨论，谁有什么意见谁就说，好不好？ 书记，哎，经理，我来谈两句吧。 好，你说吧。 送货上门办法好，只怕是完不了月均指标。三分酱油，二分醋，劳动效率提不高。 我也说两句。一手钱一手货，讲卖讲卖，

来了。 南豆腐呗。 还有呢？ 还有啊。 您猜猜。 我猜不着。 猜不着啊。哎，老奶奶您看。 这孩 群众的需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是这么跟我说的，我也是这么去做的。 小郑姐，这就叫为人民服务吧？ 对呀，这就叫为人民服务，要踏踏实实的干。哎，你不是要考高中吗？功课怎么样了？ 小郑姐，最近我在学校听了几次报告，都是说的各个服务行业的。哎呀，我真是感动极了。 小郑姐， 我不打算升学了。 哟，不升学了？那你准备干什么工作呀？ 我想当……我现在先不告诉你。哎，等晚上我到商店里去找你去，好不好啊？ 那你可得一定来。 我去呀， 我等着你。 好， 一定来 啊！我走了啊，再见。 来啊！哎，哎，老奶奶， 来，把这水喝了 啊！哟，老奶奶，我不渴呀。 不渴也得喝， 喝啊！哎哎，哟，老奶奶，这可是糖水呀。 傻孩子，这糖不还是你给奶奶送来的？ 老奶奶，还是您喝了吧。 奶奶不渴， 您喝了吧。您喝喽。 奶奶生气了。 我喝我喝。 哎，这才乖。

他生在府中不知福，有这样的好女儿他还不知足。不要着急不要哭，有叔叔来做主，你爹他不打你，我许 好、 啊，哎，你爸呢？我找他有点事。 让那小丫头骗子气跑了。 哦，那准是回店里了，我找他去。 哎，那王叔叔、啊，今家吃包饺子了，吃完饭再走吧。 包饺子， 老叔叔、啊，快走，快走啊！ 这个小丫头，改天再说吧。 你慢走啊！ 哎， 你呀，走。 听众朋友。由中国评剧院演出的新版评剧《向阳商店》，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选段，先请听刘桂馨演唱的《玉皇后》。

还是严桂祥演唱的《寻冠娘》，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占太平》。 怎么讲啊？早先无奈开门将，天难平凡啊。 听众朋友，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再见。